约伯传第29章。约伯继续他的言论说，谁能赐我似以前的岁月，像以往天主护守我的时日呢？那时他的灯光照在我头上，借他的光明我走过黑暗，唯愿我如壮年之时，那时天主护佑我的帐幕，全能者与我相接，我的子女环绕着我。那时我以奶油洗脚，崖石流油成河。当我走出城门，在市井设我座位之时，少年人看见我都回避，老年人都起身站立，王侯停止讲话，用手堵住自己的口，首领不敢出声，舌头紧贴上颚。凡有耳听见我的，必称我有福；凡有眼看见我的，都必称赞我，因为我援助了呼救的穷人，喊无依无靠的孤儿。那受丧亡之痛的人称谢我，我使寡妇的心欢乐。我披上正义，正义就如我衣，我的公正犹如我的长袍和冠冕。我做了盲人的眼，跛者的脚，我成了穷人之父。我调查过素不相识者的案件，我打碎恶人的獠牙，由他牙齿中夺出了猎物。我心想，我必寿终正寝，我的寿数必如尘沙，我的根蔓延到水边，夜间甘露落在我的枝叶上。我的荣耀不断更新，我手中的弓日新月异。听我讲话的人平息等待，静听我的指教。我讲话之后，无人再敢讲话。我的话像水珠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期待我如望甘霖，张着大口如渴盼春雨。我向他们微笑，他们不敢相信；我和善的面容，他们必不放过。我为他们选择了道路，身居前导，一如立在军中的君王。我引他们到哪里，他们就去，